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女人的旅社在城西偏郊的一条小巷口，临街竖着一条大牌子，另一头便是护城河。大巷子两边又岔出几条小巷，一条条小巷子与大巷子形成了一个风字。女人的旅社在其中一条岔出来的小巷口，说是旅社，也就是女人的家，一幢两层的旧楼，二层用木板隔着一大一小两个房间，楼下也是木板隔着两个小房间，连通着中间一个小客堂。女人住在楼下一个房间里，开开房门就是客堂。女人死了丈夫，靠旅社的房租生活，另外她还用黄鱼车给人运货。女人喜欢人家叫她女老板，有老板是应该有伙计的。她说旧楼与黄鱼车就是她的伙计。陶阳子住在了楼上的小房间里，小房间不到8个平方，陶阳子觉得能安下身来就很不错了。床、被还有用具都是女老板的，女老板还给旅客一天做三餐。陶阳子没有钱交吃住费用，女老板说先欠着。因为欠着钱，陶阳子经常为女老板做事，担水、打扫、装货等等，只要一有需要，女老板就会在楼下叫着陶阳子。女老板是女中音，叫得响时嗓音显得浑厚。陶阳子为女老板做事时，女老板便和他聊聊天。女老板是个爽快的女人，喜欢有个年轻男人应声为她做事，也喜欢和陶阳子聊天。聊起来，陶阳子发现女老板果然是江北同乡。陶阳子幼年记忆中的乡音基本忘了，但那晚一听到她的话音，也就生出一种熟悉感。乡音勾起了陶阳子对父亲家的一点念头。他如果生活在父亲的家里，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起，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吧。他想，他肯定被那里的亲人遗忘了，这是他人生的宿命。白天，陶阳子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大都城里转悠，从 繁华商街的橱窗玻璃反光里，他看到自己长高的形象，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。这种感觉似乎是他到南城才有的。天气热了，晚上女老板叫陶阳子去前面的水站提一桶水回来，倒在楼底下女老板房间的一个木盆里。她的房间像储藏室，堆满了杂物。女老板在里面洗澡，她洗澡的时候会发出大声叹息的声音，像是呻吟又像是呼喊。好几次陶阳子都听得惊心动魄的。洗完澡穿着短裤的女老板就坐在巷口的家门前，在一张旧的发红的竹榻上摇着芭蕉扇，啪啪地拍打着飞来的蚊子。女老板很白的大腿裸露着，有时她半躺着身子屈起腿，宽大的短裤腿向臀部滑去，毫无顾忌地现出了深处的色彩。陶阳子眼光一时发烫，避开着。南城毕竟是都城，无论大街与小巷都比苏城能看到更多的色彩。陶阳子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，便尽多地给女老板做事。靠近女老板身边，陶阳子便感觉到她女性的身子热烘烘的。晚上，陶阳子端一张小板凳，在女老板旁边坐着和她聊天。女老板叫她小老乡，问着她老家的事儿，问着她的经历。陶阳子有问必答地应着，他还是第一次对人详谈他的父亲和那与父亲有关的地方，还有他五岁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的记忆。女老板的声音在陶阳子听来也有着别一样的味道，乡音中夹着浓浓的女性意味。女老板说，你可能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公子呢，是落了难的公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老家的人来认回你。你的父亲也许是一个大人物，他老了归心了，回到家来问到你，动员好多的人来找你，你就一下子成了公子了。女老板喜欢戏，她说她的死鬼丈夫就是用戏迷住了她，她才跟她到南城来。女老板说话中偶尔会带一点戏腔，有时她还会扯着嗓子唱一段戏曲。她说到戏里的事儿，有着一种认真，就不像陶阳子对齐的感觉。女老板认真地说着戏里的故事，仿佛那都是生活中实在的事儿。但女老板做起生意来根本不会被虚假迷惑，她很在乎钱，她说在城里没有钱是不行的。这天女老板说到一个与棋有关的戏的故事，说一个书生视棋成癖，以致家产荡尽，父亲被气死，书生也被阎罗王罚入恶鬼地狱。后来东岳凤楼落成，东岳大帝征文士做碑记，鬼书生在应征路上棋瘾复发，在泰山棋盘道与将军梁公对弈。 鬼书生从早晨下到日落，不曾大小便，输了一盘又一盘，输得一身大汗，依然完全迷在棋上，以致耽误了应征期限，结果又遭阎王问罪，判罚永生无期。这个棋鬼生时见棋而忘死，死了见棋而又忘生，可是世辟如此，却没有学到一步高招，依然是个臭棋，依然在九泉下当长死不生的棋鬼。这个戏实在是对棋迷的戏虐。陶阳子却因着《聊斋》改编的戏的故事想到了棋。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棋了，下棋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奢侈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出去找工作时，来到怡园路上。怡园路街面不宽，街两边栽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，枝繁叶茂，形如拱门似的树荫旁，围着一个一个院落。空花围墙里是一幢一幢别墅似的西式小楼房。这时陶阳子想到了梅若云，但并没有那种深深的思念。他想着梅若云是另一层社会里的人，若云一般浮在社会的上层，社会便是由这一层一层的上下组合形成的，他陶阳子是最底层的，像一路底线上爬的棋子。街那头有一点嘈杂声，在这寂静的街道，一点小小的声音传得很清晰。陶阳子突然见眼前有一个人飞一般的从横里的小街跑来，此人一转到怡园路口，就脱下外衣，裹着一个小包往树后一塞，显得自如的慢慢向陶阳子走来，还朝陶阳子认识一般的扬扬手。横街口又跑出一个穿西装的人，朝这边看看，急着向另一条小街赶去。陶阳子仔细看走到面前的人，突然觉得面熟，陶阳子认出了他，他就是火车上搭讪的胡桃。这时陶阳子已经了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了，便迎上去招呼了一声。陶阳子说：胡桃。没错，是我。胡桃愣了一下，朝两边看看，很快露出笑来。陶阳子说：你又是在给人算命，是不是算得不对，说了犯忌的话？胡桃说：世间凡人都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。陶阳子往前走去，到树后拿起那件衣服与包裹着的包，胡桃并不在意地跟着。赶过街口的人没有回头，看来不知在哪条街上发愣了。胡桃说：上次我帮你拿着的包，几本难看也看不懂的鬼书和谁也弄不清的棋子， 都在我那里呢，就等着你来拿。等你这许多日子了，今天，嘿，总算看到你了。”胡桃说着，笑着，仿佛老朋友似的。陶阳子说：“是吗？我还得谢谢你。”陶阳子手里拿着衣服和包，也就有了说笑的情趣。胡桃伸手想接包，但见陶阳子没有让他拿的意思，也就住了手。好吧，朋友嘛，你就跟我去拿你的包吧。陶阳子跟着他去，胡桃一路上问着他下了火车后的事儿。听说他住在上海路的小巷里，胡桃就说到了上海路的事儿，也说到女老板，似乎也是他认识的。胡桃的口气里，在南城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和他不熟悉的人。你没有地方住的话，还是住到我那里去吧，我们是同行嘛。穿过一条巷道，拐了一个弯，爬上一个阁楼。没想到大都城还有这么一个所在。在阁楼上能嗅到天空的一点气息，从老虎天窗口也能看到一片瓦檐儿，便如陶阳子早年住过的地方，使陶阳子顿生一种亲近感。两盒棋堆在阁楼角落的小床旁边的隔板上，一盒绊倒着，棋子洒落出来，翻到隔板上。陶阳子一声过去，捧起棋来放进盒里，那种心情似见到许久不见的故友。立刻就发现感觉不对，手指摸到了一颗有点破裂的棋子。陶阳子捏起来，就这老虎天窗的亮色近了看，半透明的棋子有了裂纹。陶阳子心痛着，仿佛也裂了一道一道的。再细看棋盒里的棋，发现好多棋子都带有裂痕，有的还有破损，毛了边，残了口。以往像生命一般喜爱着珍惜着的两盒完美棋子永远不存在了，像许多亲近的人都不存在了一样。陶阳子反身一把抓着胡桃，用着了劲儿，但一点力气没使出来，他的手像痉挛着。胡桃说：“这算什么棋子儿？小三子他们说是用来投盒的，三天后我站在床沿这边把棋往盒里投，百发百中。”陶阳子觉得累，在床沿边坐下来，一颗一颗地把棋子取出来放满了床，再一颗一颗地把完整的棋放进盒里，剩下的都是残破的棋，带着裂痕或缺口的棋。他一颗一颗地抚着它们，在他年轻的心中，这些棋都是有生命的。这种生命与他交往多少年，已融进了他的生命中，由他们的生命活动而一次一次组合着的棋局，都是无法重新来过，无论是好棋局还是臭棋局。相交的时光是流逝的，生命也在流逝，相连相融而流逝。陶阳子想到程老夫子谈 逝者如斯夫这一句孔子的感叹，当时多有不解，而此时他的内心中升起了一点苍老的感觉。胡桃拍拍他的肩，棋也是用来玩的，玩的东西都会坏，没有不坏的玩物，这棋子破点不算什么，外面有卖的，哎，我看到过，好像还是玻璃的，亮光光的，你想要新的，我换一副给你。陶阳子捏着一颗子抬起头来，他看到那个被揉团在一边的棋盘，幸好只有边角染上了几点说不清的黑点。他沉吟似的低声说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。胡桃仿佛这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他说，哦，这是故物，那是一种情谊嘛，天地之大，情义为重，对了，还有几本书，一定是一起的。你这么远带着他们，看得出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。我们这一行，敬的就是桃园刘关张。那书呢？啊，我来找找看。 小说黑白，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，但固执保守；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，但有时落俗；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；陶阳子是白，天然大气，悟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，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胡桃把陶阳子带到了戏院，给陶阳子找了一份做杂工的活。陶阳子也渐渐地懂了戏，戏院老板让他单管包厢。陶阳子认识了戏院的常客秦时月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